各位善信，咁我哋昨晚讲呢个妙法莲花经呢个总题，就系讲咗妙法，亦都讲咗莲花嘅一半，就系话嗰啲粗嘅花、平常嘅花，就不足以譬喻嚟对于表示呢个妙法。咁啊，今晚呢，现在我就开始啊，就系讲正正色色嘅白色嘅莲花，以呢个印度最名贵嘅白色莲花，就来到咧系譬如呢个一乘嘅妙法。嗱，咁啊呢种譬如咧就系有三种。嗱，第一就叫做为莲就故花。为呢个莲子之故，所以我哋就种莲花啦。咁啊，譬如佛呢系为呢个一佛性呢个实教之故，而施呢个权巧方便法。因为如果你一开头你就同佢讲呢个一佛性，恐怕众生这个根性呢是难以接受啊，所以先先呢就为实，而呢先施行这个权教。就是好似我们读书一样啊，那么为博士这个最高的学位呢，而先先啊是施设这个幼稚园。试问上几岁大的小朋友啊，咁啊佢就点可以读博士位呢？咁啊因此咧就先先啊，咁啊教佢，咁啊读幼稚园啊，咁啊过下呢个群体嘅生活，学下唱歌仔啊，啊或者咧学呢个简单嘅字种啊，咁啊然后咧作为一种啊入小学的基础，咁啊进一步咧又读中学、读大学啊，咁啊先至升上个硕士啊、博士。咁但系目的咧系主要做呢个博士位。嗱，咁我哋为实施权都系一样。虽然佛咧系说呢个种种方便嘅权巧法啦，所谓对机说法。但是最终的目的呢都是在于这个究竟的一佛性，欲想一切众生呢是究竟成佛，所以为实法而先呢施行这个权法。所以法花本经里面讲啊，他说思维是事已即趣波罗奈啊，就是佛详细思维，如果一开始就为他说这个一佛境，那么未必可以接受，所以去到这个波罗奈的六野院，那么为之五比丘乃至其他的比丘呢先说这个四谛法，然后呢从这个方等呢而见这个波野，咁啊，逐渐咧将佢哋啊来到咧系培植，咁啊叫做为莲咧就故花。嗱，第二咧就花开就莲现啊，就譬如开权就显实，就开示呢个权巧方便法，而令咧佢哋咧逐渐咧上进，而显示咧。这个一佛性就是等于呢我们从开始读幼稚园了，那么循循善诱啊，令他步步上进呢，那么一直读到最高的博士位，那么他就开权显实啊。所以法花本经里面也都讲啊，他说十方佛土中就唯有一乘法啊，无二都亦无三，就是到到法花会上呢所讲都是这个一乘法，没有这个二乘， 冇有呢个三成啊，就譬如我哋一个人读到最高个博士位啦，仲必是有呢个小学、中学、大学呢？你同佢讲呢啲话咧，已经系多余。佢都已经曾经咧系经历过，现在佢系最高个学位啦。所以经里边又讲个为此一事实啊，如意得则非真啊，为此呢个一佛性无上性，其他咧都唔系真实，只不过权巧方便啊。佢呢个时机未成熟，先至说呢个权巧方便法。到时机成熟啦，最后咧为佢说《法华经》咧嚟显示呢个一佛性。咁啊，叫做花开就莲现啊。嗱，第三咧就叫做花落就莲成啦。嗰啲花落咗。咁啊，呢个莲子咧就成就咯，就譬如废权就立实啦。到法花会上，咁啊废咗以前所说呢个方便权巧法，而立呢个一佛性。所以法花经里边讲啊，佢话正直者方便系但说呢就无上道，唯有咧。这个无上道以一佛性才是佛度众生是出世的目的。那么以上呢就是以这个莲花呢来到譬喻所谓为实施权开权显实，乃至最后呢是废权而立实。那么然后呢我哋再其次有关嘅佛啊，呢、这个本同埋呢个即嘅问题。嗱，本咧就系根本，说明佛咧早已成佛，唔系今生咧就成佛。今生只不过系与呢个众生有缘，所以佢从呢个本啊而起呢个即，自然呢个应化身嚟到度众生。所以呢三种莲花的譬喻，第一所谓为莲故花，就个譬喻从本咧就随即，咁啊说明佛咧本来咧已经啊久远久远以来啊早已成佛，咁啊现在呢个即门啊示现呢个应化身咧。无非是权巧方便度众生，主要呢就希望我们的众生啊正道同佛呢是一样。所以法华经里面讲，他说我实成佛以来久远就若施啊，但以方便教化众生就令入佛道。他说我实实在在呢不是今日先至成佛的，已经久远久远劫来咧，系早已经咧系成佛，但系为着度众生故，咁啊示现呢个应化身即门，是应化身以种种方便权巧个方法咧度众生，希望众生咧亦都正入佛道，咁啊叫做为莲就故花。嗱，咁啊，第二咧就叫做花开就莲现啊，咁啊，譬如开即就显本，啊，开是呢个即门，而显咧佛个本门根本咧久远成佛，所以《法华经》里边讲啊，佢话皆为释迦牟尼佛出释时光去伽耶城所道像成菩提。就是说一般人都以为释迦牟尼佛出生于这个释氏的皇宫，去这个伽耶城菩提树下坐道上成菩提，这个是眼前的事。他说其实我成佛以来是甚大久远无量无边的尘点劫数，就是将这个世界最为微尘， 然后一粒微尘咧当一个世界，你话几多世界呢？然后又将咁多个世界碎为微尘啊！当然嗰啲微尘咧数唔尽咁多啦，咁咪一个尘就当一劫啊！咁长嘅时间，佛话我成佛以来已经系超过呢个尘点嘅劫数啊！咁啊，说明佛咧早已经咧系成佛，就如同花开花落咧，呢个花开咧就连现一样啦。嗱，第三咧就花落连成，就二咧废积就立本，就个废除呢个积门，而立咧佛咧本来早已成佛，所以《法华经》里边讲啊。他说诸佛法就皆如是，为度众生就真实不虚啊。他说诸佛的法亦都是如是，其实本来呢就是成佛，他为度众生故，虽然是现这个即门的应化身，但本门呢久已成佛啊。这些话呢是真实不虚，所以无论若这个权实这方面讲，目的是令众生入这个一佛性，在这个即本二门来讲就显佛早已成佛，现在不过为度众生故，即门是现这个应化身度众生而已，所以用这个莲花呢才可以啊来到譬喻这个妙法。那么同时这个妙法不是说去了那些粗的然后才取这个妙，那是即粗法而显这个妙法，就说明啊一佛性的妙法之外并无别法，不是说离三乘的权法而说这个一乘法，乃是会三乘法而归于这个一佛性。所以说即粗以显妙啊，犹如莲花即染而净，若是说会三归一呢，就犹如这个莲花自花而结实。那咁以上呢就是若种呢一方面呢而说呢个譬如。那我哋向下呢就若呢个个别呢就而说。咁如果若呢个个别而说呢，咁全部《法华经》里面呢就有好多种呢譬如嘅。那咁我哋略而言之呢就是有七种嘅譬如。而譬如佛呢都是出于这个世间为着众生故，先说这个权巧方便法，然后令众生呢是入到这个究竟的一佛性。那第一个譬如呢就叫做火宅喻，宅就是舍宅，即是房屋啦，火葬呢即是这个房屋呢是火烛火烧啊。那么译名叫做三车的譬如，就是出在于《法华经》第二卷第三品啊，名为呢叫做譬如品。那么这个譬如就是佛呢为这个法说舟里面啊已经领解了这个舍利弗为他受记之后所说的。那个譬如有一个大富长者，即是很有钱，那么他所住的呢当然是高楼大厦了，但是有很多长者子，即是他有很多呢屋里面呢那些小孩子。那么有一次啊，这个大宅里面呢就火烛， 火燭呢佢自己又固然識得走甩咗啦，離開間屋啦，咁但係屋裏面嗰啲小朋友呢，所謂幼小無知，唔知得乜嘢叫做火燭，仍然喺個屋裏面啦，咁蹦蹦跳跳嚟到玩啦，唔知道嗰啲火呢越燒就越逼近呢，會燒死自己嘅。咁所以呢個長者呢就好著急，所以佢喺呢個門外面啦，即係屋嘅外面呢，佢就大聲咁樣叫啦，同屋裏面呢嗰啲細路仔講啦，佢話你哋都快啲出嚟。佢話假如你哋能夠出嚟嘅話呢，佢話我就俾你啲洋車啦，或者係綠車啦，或者呢係牛車啦，咁我俾嗰啲車呢你哋去玩，俾嗰啲車呢你哋去坐。咁屋裏面嗰啲小朋友聽到啦，咁個個都爭先恐後咁出嚟囉，咁離開呢個火葬啦。等到佢出嚟之後呢，根本啊就冇呢個洋車，冇呢個綠車，冇呢個牛車，但係呢個大副長者亦都冇呃佢哋喎，佢哋就平等啦，賜俾呀呢班小朋友呢每人一部嘅大白牛車。咁印度呢好多白牛㗎喎，我舊時都冇見過啊，咁呢次啱啱去朝印度呢，咁睇見滿街滿巷滿山到處呢都係牛，但係其中有好多呢真係純白色嘅，一啲雜色都冇嘅。咁喺印度嚟講呢，佢真係好神聖嘅，無論人又好車又好，如果佢瞓一個馬路呢都要避佢嘅，唔敢隨便呢係碰到佢嘅。咁可以講呢佢應該都幾尊貴下㗎。咁所以呢班小朋友離開個火站之後啊，咁呢個大副長者呢唔俾佢呢個洋車、綠車、牛車，根本冇呢三車，但係平等俾佢哋呢每人一部啊係大白牛車，係最名貴嘅。咁就譬如乜呢，譬如佛出現呢個世間，雖然目的呢教化眾生啊，咁想佢哋人人都成佛，個個都成就呢個無上菩提，但係由於呢個根性嘅關係啊，呢個時機都未成熟，所以佛呢就以呢個聲聞，即係洋車啦，以呢個圓覺，即是綠車，以呢個菩薩，即是牛車，以呢個聲聞圓覺菩薩呢個三乘權巧個方便法嚟到化到佢哋，咁令佢哋以呢個權化呢先出嚟呢個生死個苦海，咁呢啲係屬於佛呢一種慈悲呀，有道呢個眾生呢出嚟生死呀一種嘅方便，就如同呢個大富長者呀，咁設有洋車、綠車、牛車，咁引誘呢呢個火閘裏面呢班小朋友呀離開個火閘，唔好俾啲火燒死呢，同一樣道理。咁但係佛最後呢仍然啊係說出呢個一佛性無上菩提，才是係真實究竟啊，才是係佛呢出世個目的。就譬如呢個長者雖然啊說出洋車、綠車、牛車三種車，等到嗰班小朋友離開呢個火宅嘅時候呢，根本就冇三車，那是純因呢是大白牛車。那么这个长者啊给各人纯粹每人一部大白牛車是事实，没有半点的虚妄欺骗。那譬如佛呢到法花会上说这个一乘的佛法， 为这个小圣人受记作佛，将来在哪里成佛，佛号叫做什么名，在哪个世界化度多少众生，为他们受记啊，也都是事实。这个呢属于呢是三车的譬如，就是表示法初初用拳口方便法来到诱导啊这个众生依法修行，先出来这个生死的最后，咁啊为佢说呢个一佛性，令人人都究竟成佛。嗱，第二咧就系穷子嘅譬如，咁啊呢个譬如咧就系出于《法华经》第二卷第四品啊，名为叫做信解品。在呢一品经文里边，须菩提。摩诃迦支那摩迦舍摩诃目犍连四大声闻弟子闻佛啊，讲完头先呢这个火宅三车的譬如这个方便之后，知得这个一佛性才是真实的道理，那么深深信解这个一佛性，从此就回小向大，就懊悔啊过去咁啊执着呢个小乘法呢系为究竟，咁啊在此啊呢个心悔以及感激呢个心情之下呢，就说出咗呢一个有名嘅穷子嘅譬如。嗱，咁乜嘢叫做穷子呢？穷就是贫穷，就是没有钱的一个呢儿子。其实他根本本身呢就不是穷的，他本身就是大富长者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亿万家财，他有什么理由他做一个穷人的儿子呢？就是由于他啊所谓幼小就无知，咁一日离开个屋企咧，咁啊到外边去玩啊，咁啊玩下玩下咧就荡失咗路，就唔识得咧系翻屋企，咁啊变咗喺外边咧颠沛流离，咁啊两餐嘅衣食啊都冇有着落。咁啊，到处流浪又乞食咯喎。嗱，咁佢在呢个流浪乞食之中咧，佢就行下行下就比较好彩啊。佢就行翻佢自己呢个国家，亦都翻到佢自己呢个家门。但系由于呢个时间经咗一段咧好长，他虽然回到自己这个家门呢，他都不认得是自己的家，他只是看到呢这个家门呢非常的豪华，建筑呢非常的讲究啊，而这个大堂里面呢坐住一个人，装扮得呢很高贵，那就变成呢与自己相比呢穿的是破破烂烂，又冇得食，好似自己冇一点尊严，你有一种自卑感啊！所谓自惭就认畏，佢都唔敢呢认佢自己呢个父亲，佢亦唔识得呢呢、这个系佢自己个父亲，但系佢个父亲呢响呢个大堂屋企里边啊，望见外边呢有个细路仔行过。他是认得的，所以他这个父亲呢就想说出去认回他自己的仔，但是怎么他这个仔呢见到啊他的父亲出来呢，他都吓一惊，以为不知拉他做什么事要捉他，所以他惊起来他就走了，因此他的父亲呢就好言安慰，他说你不用怕，你唔好走，佢话我想帮你讲话，佢话我想请你做工，我睇见你咧咁可怜， 又冇得食，着得破破烂烂啊！咁我想收留你，想帮你做工啊，请你咧同我做工作。咁所以你唔使怕，咁啊变成当时咧呢、這个穷子啊个心啊比较安啲。咁佢哋请我做咩嘢工啊？嗱，佢话你同我除粪啊，即系洗厕所啊、倒屎啊咁啦。咁啊，做呢啲咁啊最下贱嘅工作啊！咁呢种工作咧，佢认为咧好好啊，咁佢就答应。咁啊，虽然答应咧，佢亦都唔敢时时咧佢亲近咧佢呢个自己个父亲，因为佢个父亲嘅装扮咧太过高贵啦，太过豪华啦，咁啊觉得自己咧真系好渺小。咁啊，佢个父亲为着接近佢啊！与佢一齐，所以佢个父亲呢，将所有嗰啲名贵嘅衣服呢，冚唪唥解除，咁啊着翻一件呢，同佢个仔啊做工除粪嗰啲咁嘅粗衣服，嚟到接近呢佢呢个胆小自卑嘅儿子，咁啊同佢一齐生活，又同佢啦吓。一齐啊，同进子有讲有笑，因为大家都好似做工咁样，咁就好似冇咗啊呢种尊卑嘅界限。咁啊，一共咧同佢啊混咗20年，咁啊熟晒啦。咁啊，然后时机到啦，咁啊呢个大夫长者咧就请埋所有嗰啲亲戚朋友啊，来佢呢个大屋，咁啊亦都带埋咧，帮佢做咗20年，洗厕所、倒粪尿工作嘅儿子咧，咁啊当众宣布，佢话呢个咧唔系别人，亦唔系做工嘅工人。倒屎倒尿呢个工人，他说这个实实在在呢就是我自己的亲生仔呀，因为他年少无知出外面玩荡失路，后来回来呢他见到我这么豪华这么高贵，他都不敢认我，他还怕了我添，因此我呢就扮正啊跟他一样与佢接近，咁啊，经过20年，咁啊，佢对我咧有咗一种咧信任啦。所以今日咧，我当众宣布，佢就系我个亲生仔啊！我所有呢个家中嘅财产，无论多少，通通都系由佢一个人咧系负责接受、承担、处理。咁啊，嗰阵时佢先至啦，变翻啊呢个大富长者子啦。咁啊，譬如乜呢？就譬如嗰啲小性嘅行人。咁啊，虽然佢最初咧，佢就发呢个大乘心啊，行呢个菩萨道，但系冇几耐咧，佢觉得众生难度啊，咁佢就退呢个菩提心。咁啊，仍然咧系流浪于呢个生死之中。咁啊，虽然佢再直遇佛，但系咧佢仍然啊步位于呢个大乘法，唔敢咧修行呢个大乘法，唔肯修学呢个一佛乘，仍然咧系喜欢呢个小乘法。所以佛呢就只好啊先用呢个小乘法来到个度佢，令佢先断咗呢个粗烦恼，了咗呢个分段生死，直至呢到法花会上啊，咁啊机缘成熟，先至为佢说呢个大乘究竟呢个一佛乘嘅妙法，令佢咧系能够接受。所以第二个咧 就是穷子的譬如，也都说明佛慈悲了，先用拳口方便，慢慢接引他们这帮小乘人发大菩萨心，进入这个一佛性。第三呢，就是叫做若草如，这个譬如出于是第三卷，其中呢所谓第五品啊，佢哋药草鱼品，就系讲嗰啲药同埋嗰啲草啊，咁啊即系药草啦。咁啊呢个譬如点样讲呢？就系发说完呢个穷子譬如之后，咁啊佛呢为佢啲弟子啊再讲呢呢个譬如。嗱，咁呢个譬如点样譬如法啊？用呢个大嘅树同呢个小嘅树，就譬如呢个菩萨种性，以呢个小、中、大呢、这个三种嘅药草咧，咁就譬如呢个声闻、缘觉、菩萨呢、这个三性嘅众生。嗱，咁啊，天上有咗呢个乌云，咁就梗系落雨啦。嗱，我哋家下都落紧雨啊，外边。嗱，但系所落嗰啲雨啊，到呢个地下咧，佢哋应该冇咩嘢分别心嘅。啊，冇话嗰啲大棵嘅树啊，啊，我啊淋大啲雨，啊，呢啲树咧少啲，咁我咧就淋少啲雨。啊！呢啲药草咧系大棵啲嘅，我就淋多啲雨。呢啲药草咧系细棵啲嘅，嫩啲嘅，咁我咧就落少啲雨。其实呢个雨咧冇分别啊，佢总之乌云一起，佢落雨啦，无论大雨小雨，但系落到地下咧，佢对于大树小树。大的药草小的药草呢，那些雨所到之处啊，通通都得到滋润，不会说那些大的好像得到多些，那些小的得到呢是少些。其实这个雨呢没有分别，是平等啊，是滋润啊地下所有一切的植物，大如一棵树几个人都抱不过，小如一条草啊，我哋一手都掹得起。但系佢所吸收嘅水咧，都系平等。除各种咧嘅植物嘅大小啊，各个吸收都得到呢系滋润而个满足。咁就譬如法出世啊，说法本来就系一味。所谓一佛性啊，但是这个慈悲法语就是平等普人，三成的众生乃至其他的众生，由于每一个人这个根性大小不同，各国呢都得到不同的利益，所谓大根人，那么他就得到呢同样的利益，咁啊小根人呢，啊佢又会得到利益，无论大根、中根、小根啊，随各人呢个根性大小不同，但系各国人呢都得到正道呢个出世嘅圣果，咁啊呢个譬如呢就名为啊叫做药草嘅譬如，嗱咁啊第四个呢。就是叫做化成的譬如，为什么叫做化成的譬如呢？这个譬如就是出于第三卷第七品，叫做化成喻品。他所说呢，就有五百个商人，即是做生意的人。旧时呢，就很多那些做生意的人呢入海的采宝的坐船， 咁所以我哋在历史上咧，咁啊好多呢个大海洋都沉过船，沉船嘅船里边咧，到今日咧都仲有好多珍宝喺个船里边啊！只不过咧，因为大海茫茫，咁啊唔容易咧测寻得到。其实呢个大海里边咧有好多沉船啊，沉船里边咧有好多珍宝嘅，好多宝物嘅。咁啊，都系呢啲商人咧，所谓入海采宝，咁啊遇到大风啦，咁啊打沉只船啦，咁啊变只船沉咗，嗰啲宝亦都沉啦。咁所以呢五百个商人咧入海去采宝，咁啊当然就有个领队啊，就有一个导师。咁啊，但系佢入海采宝咧，呢、這个路程就好远啊。必定要经过五百游巡，嗱咁啊一个游巡得四十里啊，十个游巡得四百里，而一百个游巡咧，咁啊就四千里啊，咁啊以此类推啦，五百个游巡咧都几远下嘅呢个路程，咁啊其中咧所经历嘅咧呢个路程都好艰险。咁啊，因此咧，呢五百个商人咧，佢行咗三百游巡嘅时候啊，佢有啲退心啊，咁啊，认为路途就太远又艰险，咁啊，几时先至得到咧？咁佢有些少个报畏心，佢因此咧，佢就退心啊，想回程，唔继续前进啦。咁啊，当时呢个领队啊，呢个导师啊，系好有智慧，佢知道呢个商人呢个心理，佢就即刻咧响呢个三百游巡嘅地方咧，变化一个好豪华、生活啦好丰富嘅一个大城。咁啊，同佢哋讲啊，佢你哋唔好回程，嗰个男你望下前边有一个好大嘅城市啊。里边啦，好繁荣，好富豪，生活亦都好好嘅。嗱，咁我哋咧唔好转程，唔好翻转头，我哋应该先咧入呢个化城里边啦。咁啊，休息一下，咁啊，等到大家咧都安稳啦，大家都休息够啦，舒服啦。咁啊，然后咧，我哋先至前进。咁啊，果然呢五百商人咧，听佢话，咁啊，既然有地方休息啦，咁啊，唞下啦，咁啊，唞到够啦，咁啊，就继续前进啦，行埋嗰二百游巡，咁啊，到达呢个宝所，咁啊，当然满载而归啦。嗱，咁呢个五百游巡。就譬如呢个生死嘅险道啊，亦都譬如呢个三界个分段生死，同埋呢个二乘小乘呢个变异生死。咁啊，我哋啲苦恼众生，因为报为呢个菩萨道唔容易行，所谓呢个菩萨心呢唔容易生得起，亦都觉得佛道系长远啊，几时先至修得到成佛呢？所以佢就中途就退身啊，呢个菩提心啦。咁啊，佛就慈悲啊，怜悯呢一类苦恼嘅众生，为呢一类咧退失菩提心嘅众生啊。所以先来个拳巧方便，咁啊说呢个小乘嘅涅槃，而同呢个化成啦，咁啊令佢哋先咧断咗呢个见思烦恼，断咗呢个分段生死，咁啊然后咧进一步，咁啊再话俾佢哋听。佢话你哋刚才所证嘅小乘法， 乃是一种呢是方便法，乃是属于小乘的涅槃，不是大乘的究竟一乘法，而同五百由巡行了三百由巡是属于这个化乘。你唯有再进一步要修行发大菩萨心，修学这个一佛性啊，才可以到达这个成佛的宝所，令他们舍小乘而向于这个大乘的佛法。就好像这个商人呢设立这个三百由巡的化乘，等这些商人呢休息够了，然后呢再鼓励他们前进，行埋那二百由巡呢是到达这个宝所，满载而归，所以就名为呢叫做化乘喻。那么第五个呢就叫做系诸喻。为什么叫系诸喻呢？就是说他这个头顶这个衫里面啊，那么绑住呢一粒珠，那么这一粒珠呢本来就很名贵也都很值钱的，但是他不知道呢有粒这么名贵这么值钱的珠呢在他自己这个衫角那里，他不懂得他运用啊，不懂得变卖来去拿钱，那么变成呢又是流浪啦，又是穷啦。嗱，咁啊呢个譬如出于咧《法华经》嘅第四卷，属于咧五百弟子受记品里边咧系所说嘅，就系、是、佛咧为五百弟子受记后，佢就同呢五百个弟子讲啦。有一个人他就去探朋友，那么这个朋友就当然招呼他啦，那么好好地跟他吃饭，那么也都喝一些酒，那么真的他喝饱呢就吃醉了，那么就醉了。但是正当他醉的时候呢，他这个朋友啊是有一件很急的事要出去办，不可以停留。但是他这个朋友啊，那么喝醉了不清醒啦，那么怎么办呢？又恐怕他醒了之后啊自己未回来，那么他就怎样啊可以生活呢？那么因此他这个亲友啊在出门之前他就拿一粒名贵的宝珠，他就在这个喝醉了的朋友的衫这个衫角呢那么连起来，那么等他醒了之后觉得自己身上这件衫这个角头呢那么有粒宝珠，那么变卖了就有钱使，就不怕呢流浪，就不怕贫穷啦。那么怎不知这个喝醉的人啊，他醒了之后他看见他这个朋友亲戚又不在屋企，但他就不知道自己衫里面呢这个衫角啊有粒名贵的宝珠，他不懂得的运用，那就变成没钱了。那么没钱呢也都是流浪了，那到处呢他乞食，乃至呢有阵时呢间中都找到一次啊，嗰啲咁嘅散工都系嗰啲劳动啊粗重嘅工作，都系属于散工啫，唔系长工啊。咁啊有时呢就可以找到两餐，有时呢散工都冇得做呢，简直都冇得食，咁啊生活呢就好穷困。咁后来喺路上呢他突然间啊，他们遇到他当日呢所探这个亲友，那么两个碰头，那么这个亲友一看，那么这个不是自己的好朋友，那么为什么他这么穷啊，搞到衣衫褴褛， 成个咧流浪汉啊，咁佢就问佢个缘由，咁佢话我有乜办法啫？我又冇钱，又冇嘢做，咁啊咪只有到处流浪，有一餐算一餐啦。咁啊，当时佢啲嘅亲友真系抌脚，佢话点解你咁傻咁笨啊？佢话我临走以前，我就谂到呢个问题，我就响你个三呢、這个三角嗰度咧。咁啊，缝到啊，绑咗一粒咧，所谓价值连城咁名贵宝珠啊！咁点解你唔攞个出嚟变卖卖咗钱啊？你就系有钱佬，用之不尽。咁啊，使乜嘢啊？嚟到流浪啊？使乜嘢挨穷挨饿啊？咁啊，佢呢个醉汉朋友咧，到嗰阵时一摸。啊！原来自己嘅三角咧，果然啊，就系有一粒咧所谓无价宝珠，价值连城。嗰阵时先至攞出嚟用，咁就变成唔系贫穷咯，咁就变成大富翁啦。咁啊，呢个譬喻啊，就个譬喻，众生于过去无量生中。曾经从佛呢学法，曾经呢发个菩提心啊，但系一向俾嗰啲颠倒妄想烦恼所障，而不自觉，以致呢流转生死，备受一切嘅痛苦。即使后来遇到呢个小乘法。依呢个小乘法修行得证呢个小乘嘅涅槃，以为满足，但系佢不再发呢个大菩萨心，不再求呢个大乘嘅佛法。咁啊，直到呢个法化会上咧，法为佢说出过去嘅因缘，话你哋曾经咧系学过佛，系发过菩提心。咁啊，从此开示佢咧，呢、这个一乘佛法啦，呢、这个小乘人到呢个时候，咁啊，呢个系诸语咧，就譬如众生于过去无量生中，曾经从佛啊发菩提心，但系为着呢个颠倒妄想烦恼所障而不自觉，以致流转生死，备受一切嘅生死痛苦。即使后来遇到呢个小乘法，依呢个小乘法修行得证小乘嘅涅槃，以为满足，佢不再发呢个大乘嘅菩萨心，直至到法花会上，佛呢为佢说出过去嘅因缘，你曾经发过大心啊，因此佛呢再为佢开示呢个一乘佛法，呢个小乘人到此呢。先知道自己这个本有的真性未失，从此呢是再发菩提心，那就叫做系诸如。第六呢就叫做计诸的譬喻，计就是梳只计那个计，旧时的人呢就梳计的，就不是跟今天那些人呢所谓剪边的。咁啊，无论男人女人咧，都系梳只鸡噶嘛。嗱，咁啊，既然有只鸡啦，咁啊，拱起嚟，咁啊，里边咧就可以藏一粒啊宝珠。咁啊，佢就计珠嘅譬喻。咁啊，呢个譬喻咧就出于咧《法华经》第五卷第十四品啊，名为佢嘅安乐行品。咁啊，呢个譬喻咧。就是说明有一个强力啊威猛的转轮圣王，咁啊人哋侵略佢啦，咁啊佢当然就会反抗啦，咁就变成啦吓，凡系为佢出力去打仗，佢嘅手下嗰啲将军、武士乃至嘅兵卒。咁啊，佢打赢咗啦！咁啊，打赢应该有得赏赐噶噃。咁啊，佢所赏赐嘅咧，例如房屋啦，或者咧系金银珠宝啦， 所谓稿上三军，乜嘢呢佢都可以打上，但是佢呢个头上呢个计里面嗰粒明珠呢，佢就唔係咁容易呢赏赐呀係俾人。咁佢唔係话唔赏赐喎，佢睇人。除非呢个人呢特别立有大功劳，即係即使俾佢屋，俾佢田地，俾佢呢个金银珠宝，都不足以呢表扬啊佢呢种嘅威势嘅功劳。到呢个时候呢，就只有将啊呢个计里边所藏嗰粒明珠呢攞出嚟呢送俾呢个立大功者。咁就譬如佛啊为呢个三界嘅导师，为三界众生咁无上法王，咁啊佢出世为就度众生而说种种法，令佢断除呢个三界烦恼，令佢得到呢个禅定解脱，种种嘅出世发财，以及出世涅槃，但系唔轻易咧随便说此嘅一乘妙法莲花经。若是遇到啊呢、这个言性之人，由于佢修行啊，佢战胜呢个五阴魔，战胜呢个烦恼魔，战胜呢个死魔，能够灭呢个贪嗔痴三毒烦恼，能够超出呢个三界嘅生死尘劳，然后再发广大菩提心。自道道人求呢个一佛性，嗱咁啊佛咧当然咧就生欢喜心啦。咁啊到呢个时候咧，先至为佢说呢个法花经，令佢证入呢个一切种子究竟成佛，成就啊系无量无边嘅功德，好似呢个转轮王。咁啊，对于呢个立大功者，将呢个计上嘅明珠咧赏赐俾佢咧，系同样嘅道理。所以第六个咧就叫做计珠如。嗱，咁啊，最后一个啦，第七个啦，就系、是、叫做咧系医师如啊，医师即系医生咧，医就系医生啦。咁啊，旧师叫医师。师就是师长嗰个师，咁啊叫做依师如。嗱，咁呢个譬如咧，就出在咧第五卷第十六品啊，叫做如来受量品，就系、是、佛说啊，如来呢个法身咧就常住，佛个寿命咧系无量无边劫咁长远。然后呢先至说呢个譬如。咁呢个譬如是点样讲的呢，个譬如有一个良医啊，就是有一个好的医生。咁呢个既然称为好医生啦，唔单话懂得呢个药嘅用法啦，亦都善于得判症。凡有人嚟睇病呢，咁经佢一睇判断呢属于乜嘢病，唔会错误，然后对症下药啦，咁啊当然咧系能够医好对方啦。但佢有一次咧，佢亦都系因事缘由要出门，咁啊佢亦都有家里好多嗰啲儿子啊，咁啊嗰啲儿子咧有一次。响屋企咧，咁啊玩到肚饿、颈渴，咁咪搵饮食啦。佢一个唔小心咪食错嘢，中毒，咁啊中得咧好辛苦，响个地下咧，咁啊舔来舔去啊，好辛苦啊。 所谓危在旦夕。咁啊，啱啱呢个医师咧，呢个良医咧，就翻到嚟屋企，咁啊睇见成班儿子啊，咁啊中毒咁辛苦咧，所以佢即刻咧就以佢呢个医术嚟到制炼咗好多解毒嘅药，嚟到俾佢呢一班仔食啦。咁啊，但有一部分咧中毒。冇咁深嘅，咁啊头脑当然就清醒啲啦。咁我就肯听呢个老豆话，肯听呢个良医话，咁啊食药，食咗啲药咧，当堂就冇病啦。嗰啲毒咧就消除，咁啊身体就健康啦。但有一部分咧，咁啊佢中毒中得深啊，咁啊呢个头脑就冇咁清醒。你即使叫佢食药咧，咁啊佢都唔肯食。咁啊唔肯食嘅当然只有辛苦啦。咁啊呢个做父亲做良医嘅咧，佢谂出一种计仔，佢就唔理佢哋，佢又出门。咁佢出门冇几耐咧，佢就派一个人翻嚟啊，就同呢一班仔讲啊，佢话咧你个父亲啊。出咗门呢，行到半路不幸啊，突然间急症啊死咗啦，直情都话已经死咗啦。咁啊，当时呢一班中毒心嘅儿子咧，当堂一听到呢个新闻啊，成个人个头脑都清醒咗，谂啊弊啦，自己中毒已深。咁啊，良医嘅老豆啊死咗，咁岂不是自己咪冇法子解救？咁佢就谂起啦，佢个良医个父亲啊，刚才叫佢食药，佢咧唔肯食啊，嗰种嘅情形，所以佢哋个个知得咧，以后冇得耳笨噶啦。咁啊，自己做良医嘅老豆死咗啦，仲必须有得耳笨咧？咁啊，快快脆脆咧！就将佢呢个良医老豆啊，剩低嚟叫佢食嗰一种药咧，快快个个都食落肚。咁啊，食咗就当然就好啦，嗰啲毒化解咗啦，个个都健康啦。咁就譬如乜咧？譬如佛啊，就系为大医王，能治众生种种嘅烦恼病啊。可惜众生。唔肯听佛嘅教导，违背佛呢呢种嘅慈悲，俾嗰啲无明啊、邪见啊、种种嘅烦恼，仗住自己嘅本性而招致呢所谓无穷生死嘅痛苦。咁啊，遇到佛出世，说呢个大乘佛法。说呢个一乘无上法嚟到教化佢哋，所谓呢个业障轻嘅，呢个善根咧比较成熟嘅，啊佢可以接受啊，咁啊依法修行可以成佛啦。就譬如咧呢个中毒浅嗰啲儿子啊，咁啊听到呢个良医个父亲咧俾药佢食。咁啊，佢即刻食咗啦，咁啊痊愈咯，咁啊佢就肯接受啦。嗱，但系嗰啲烦恼障啊，特别深重，呢、这个善根咧，亦都时机未曾成熟，佢就唔肯啊，依照佛所说嘅一乘法咧去修行。佛啊，为就悯念此等众生啊。令佢得到究竟成佛嘅益处，所以佛咧就示现灭度，令佢哋知得咧佛唔在世啦，再冇人教佢哋修行啦。咁啊，因此咧就依现呢个佛法啦，佢自己咧修行啦，好好地听从佛讲咧，快啲咧将佛留下嚟呢个一乘无上妙法。依知佢修行， 就如同呢个中毒心咧，嗰一班儿子啊，当初咧佢唔肯食药，突然间听到做良医嘅老豆死咗，以后咧冇得倚笨啦，咁啊快啲咧食咗嗰啲药，咁啊可以解咗呢个道，咁啊令佢咧得到呢个身体咧系健康。嗱，咁啊所以咧呢、这个譬喻啊。就个说明佛呢就好大慈悲啦、啊、如果呢个善根深厚嘅人，嗰啲业障浅嘅人，你为佢说大法，佢当然可以接受啦。但系呢个善根呢冇咁深厚，机缘又未成熟啊，你为佢说大乘法，但系佢未必接受，所以佛只有灭道。令他们知道佛已经去世了，等于说没有了耳笨，那么快一点依佛所说的一乘法去修行，才能够了这个两种的生死痛苦，而得证一乘的无上佛道。那么虽然有些众生呢要见佛入灭道，然后才修行而得道，佛呢就即刻善涅槃而道佢。但其实佛呢个法身呢就系、是、常住不灭。嗱，咁啊，以上呢七种譬如，除咗最后就系、是、刚才所呢个讲嘅良医譬如，系说明呢佛啊呢个法身常住。如果佛的寿命无量之外，其他的六种譬喻都是说明唯有一佛性，无二地亦无三，随佛方便说的开权显实的道理，说明这个小乘法不是究竟，只有这个大乘佛果一佛性的菩提，才是我哋修行人呢最后嘅归宿，最后呢一个目的地。嗱，咁啊，以上呢妙法莲花呢已经呢就讲完，嗱，我哋就讲呢个经字啦。嗱，经之一字呢就好多道理嘅，你真系讲两三个钟头啊，都讲唔完。嗱，我哋只能简略呢讲几种少少嘅意思。印度话叫做修多罗，中国话叫做契经，就是上契佛道，下契众生，就是十方诸佛所说的经法都是一样，无有彼此啊。咁啊，上契佛道咧，嗱，十方诸佛所说的佛法一定咧契合众生。众生依之修行，必定能够了生脱死，所以下契众生。嗱，咁啊经咧有咁样嘅能力，能上契诸佛所说，下契众生嘅根性，所以名为叫做契经。嗱，有经者咧系常咁嘅意思，常就系不变啊，所谓常住。不会变迁的，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佛是这样讲，现在佛是这样讲，未来佛呢都是这样讲，主要呢都是说出种种法，令一切众生呢如法修行，解除这个生死的痛苦啊，不会有其他的变迁。所以经者就是常也，那经者就是法咁嘅意思，法呢以鬼词为义啊，好似乜呢？好似我哋坐火车，嗱咁啊，火车就有个路轨啊，如果冇咗条路轨呢，呢架火车就危险啦，啊或者行下呢条路轨有些少个歪曲。或者有粒石仔在这个铁轨上面，那这个火车呢也都很危险啊，会发生问题，会出轨啊， 咁啊，总之呢架火车咧，啊一定咧要响呢个铁轨上边咧，咁啊平平稳稳，咁先至可以咧平安啊到达呢个目的地。咁啊，呢架火车咧就说明要依呢个路轨咧去行，唔可以咧有差错啊。嗱，咁我哋一个修行人亦复如是。你是正知正见、啊、就还是邪知邪见、啊、那么你自己呢如果想不通、啊、你就最好看下经，那么经呢就会教你怎样去邪显正、啊、怎样反妄归真，怎样从凡入圣啊。嗱，咁啊，经咧就做我哋嘅模范，我哋依经修行，准可以到达咧呢个目的地，即系成佛道。如同呢个火车依照呢条路轨啊，平平稳稳咁咧，就会到达咧你要去嘅地方啦。所以经者就系法也。嗱，咁啊，经者呢就系、是、属于啊所谓路咁解，即系路径啊。咁我哋众生呢，如果你想成佛，你真系想了生脱死，想真正修行啊，你一定要依住经呢条路咧咁啊前进。呢、这个经典教我哋点样修行。例如念佛啦，念观音菩萨啦，拜忏啦，诵经啦，参禅啦，都可以。你随修一法啦，都可以咧解脱呢个生死轮回，而证呢个出世嘅涅槃。你只要依照呢个经呢条路行，绝对唔会行差踏错。所以经者。就是路也了。那经呢还有两种道理，一种呢就是叫做贯穿，这个叫贯穿呢就是说将那些花串啊，那将它一朵朵花那么找条线呢穿起来，那么就不怕散失啦。那么就譬如经的道理啊亦都好多好多好广阔，但是呢佢有一个连贯性啊，无非都系教我哋呢系知因识果，明白道理，咁啊将啦吓我哋啊从呢个生死嘅此岸渡过呢个涅槃嘅中流。而到达呢这个涅槃的宝所啊，那么一连串这样呢是穿起来一样。那么经呢还有一种之叫做涉词。涉词呢就是说经中的道理不会呢是散失，不会呢是乱说乱讲，而是涉词佛呢所讲这个道理。将佢啦吓连贯起嚟，我哋依之修行咧，系决定啊可以了生死咧而成佛道嘅。嗱，咁啊，以上咧《妙法莲花经》，咁啊呢个经题咧已经咧系讲完。嗱，咁我哋咧跟住咧就系讲呢个观音菩萨普门品。咁啊，此一部经一共有七卷，就是、有28品啊。呢、这个普门品咧，属于第25品。咁啊，何以整部《妙法莲花经》既然有28品咁多，点解其他27品啊，佢又唔出呢个单行本呢？好少啊，但系偏偏啊，就系、是。取这个观音菩萨普门品 认为这个单行本呢可以讲普遍品到处都有、啊、包括星马、台湾、中国大陆，有这个中国佛教的地方呢，咁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咧，就系人都知噶啦。只要入过佛庙，你系信佛嘅，都知道咧有一品啊，叫做《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嗱，咁啊，点解二十七品都唔立呢个单行本，而偏偏啊就系、是、选咗呢个第二十五品普门品呢立这个单行本流通于世呢？他有一段姻缘的，做这个晋朝的末期啊，这个北凉这个国主呢叫做渠蒙孙。咁有一次呢，他患一种呢好奇怪的病，就是当时这个国医乃至到全国最有名的医生呢同佢诊断啊，俾药都冇法子咧医得个好，咁佢就好痛苦啊！真系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咁啊，当时咧有一位尊者叫做谭无痴啊，咁啊，佢知道呢件事，佢哋入到呢个皇宫咧。就同呢个渠蒙孙国王讲啦，佢话你呢种病啊，唔系呢个生理嘅病。如果系生理嘅病咧，医生都可以有办法咧开药方俾你食。咁啊，既然唔系生理病咧，系乜嘢病咧？就系、是、一种业障病啊！因为你俗生业障深重。所以今生呢感到有呢一种奇怪嘅病，就唔系一般嘅医生呢所能医得到。咁呢个国王就问起嗰时候我咪冇办法，咁佢话咁又唔系，你唔使灰心。佢话你呢以我睇呀，你嘅寿命呢仲未曾完，等于话你唔会死咁快嘅。咁你会有好嘅机会，不过咧就唔使食药嘅。咁呢个国王就话：咁而家点样医啊？佢话嗱，我介绍你咧，咁啊信佛，你受持读诵啊呢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咁啊，只要你至诚，你恳切恭敬啊，咁佢念咧。咁啊，保证你业障消除，你个健福健康咧，好快就会咧吓回复。咁啊，当时呢个渠蒙孙国王咧，咁啊，既然医药都无效，自己又咁痛苦，所谓求生又不是，求死又不能。咁啊，在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咁啊，只有相信啦。咁啊，佢真系咧。好恳切咁啊，好至诚咁咧，咁啊读诵呢个普门品，咁啊读咗咪几多日啫，咁啊果然嗰啲病啊好晒啦。佢为着感谢观音菩萨啦，所以佢就响呢个《法花经》二十八品中，咁啊照呢个法师所教佢念嘅嗰一部第二十五品嘅普门品咧。拿出嚟，咁啊印呢个单行本，流通于呢个后世，以纪念咧佢受持读诵啊嗰种嘅灵验。所以因此咧就有呢个普门品咧单行本，在二十八品中咧单单独独取出呢一品嚟啊印呢个单行本流通。嗱，咁啊从呢个故事啊。我哋知道，咁人呢都有业障嘅，所以古德讲啊，佢话业不重就不生娑婆，如果念不切啊， 就不生极乐，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生到娑婆世界的人，那肯定就是业障重，业障不重呢，不会生到这个娑婆世界啊，受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那我们欲想解除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呢，就唯有念佛了。所以说如果你念佛念得不肯切呢，这个生死痛苦就不能来，极乐世界亦都不可以到达。那我们可以将它改一改，不是念佛，是念这个观音菩萨的普门品，亦都可以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呢，亦是西方三圣之一，阿弥陀佛灭道之后，观音菩萨就后补佛位，是补上填补阿弥陀佛的位置，做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可以往生净土，其实念观音菩萨呢，你只要发愿亦可以往生净土啊。如果你念得不肯切，所谓业障病重啊，影响你不能够往生净土啊。所以业障重的人最好呢，就是持大悲咒，或者念观音菩萨，或者读诵这个普门品。只要肯切至诚，除非你这个寿命已尽，那人总会死了。但是如果你这个人的寿命未尽，等于说呢还有很多年的寿命的话呢，那么你只要受持读诵观世音菩萨或者诵普门品，那就保证你消业障、消灾难，而继续呢所谓增福延寿。所以药师经里面呢说出有很多种横死。为什么叫做横死呢？即是你不应该死的，但是遇到这个因缘不是挺好，变成那些坏因缘帮助你，变成不应该死的要死。那这些叫做横死。例如打个譬如，好像伤风咳嗽，实在是很少意思，在我们全身这个病痛来讲是一种很少意思的病。那么虽然伤风咳嗽都挺辛苦一下的，头又痛，鼻哥窿又塞，咁啊唞气都好辛苦噶，咁啊梗系要见医生啦。嗱，咁啊其实咧，如果你见嗰个医生系好嘅，咁啊一次两次药咧就包你好噶啦。但系如果你嘅医生判错症啊，咁就俾嗰啲药你食咧，唔系对治啊呢个伤风咳嗽嘅药，咁啊变咗咧唔单冇效啊，仲反而加重你的病，咁就变成死咗啦。嗱，咁呢啲就唔应该死啦，变成死啦。咁啊，以此类推，世界上咧好多好多呢啲咁嘅怪事。咁呢啲叫做横死，唔系属于正常，唔应该死而死，亦都可以讲咧系呢个人嘅业障。所以我们如果真正是一个信佛的人，如果你一心一意念观音菩萨，或者受持读诵普门品，还有一样最好呢，加上你戒杀放生，吃下素啦，吃下斋啦，就保证呢你这个业障消除，不应该死的，你仍然是长福长寿啊。所以这一点大家听了之后呢，如果自己有什么业障 啊生到那些奇形怪状的病啊，不用心灰意冷啊，你应该念观音菩萨。如果这个寿缘未尽，你还有寿缘的，因为业障牵前， 你就只有念观音菩萨或者念六字大明咒啱嘛啲巴弥空，就或者啦众普门品持大悲咒啊，可以消业障，时增福慧，得以益寿延年。咁啊，说明观音菩萨呢个大慈悲啦。嗱，咁啊，其次啊，有关观音菩萨，咁啊，同我哋呢个娑婆世界嘅众生呢系好有缘。嗱，咁我在此声明，好多人都问啊，咁啊，观音菩萨究竟系男人啦，定抑或女人呢？嗱，咁我哋所见嘅咧，应该咧系女人尚多，但系大丈夫上咧不能讲话冇，但好少好少啦。除非咧去嗰啲好大嘅城市啊，嗰啲大嘅百货公司，咁啊佢啲货品多，咁你啲间中咧会见到一次咧所谓大丈夫上嘅观音菩萨，但系一般所做嘅咧。无论是钢瓦、瓷器、木头、铜铁去做的呢，都是女人像。但是虽然观音菩萨你看到是女人像，其实观音菩萨呢是纯大丈夫像，因为成了佛呢没有这个女子像，是全大丈夫像。那么原则为什么观音菩萨就造成女人像呢？咁呢啲就关乎我哋中国咧呢个礼教。嗱，我哋中国嘅佛教已经有两千几年嘅历史，你都唔好讲话两千几年前咁古老啦，就系民国初期，即系我哋咁嘅年代啊，嗰啲女人呢都冇今日呢咁自由、咁开放嘅。穿那些衣服呢没有今天那么暴露的，甚至乎他看中医呢把脉，那个中医都不可以这样肉贴肉这样把脉的，都要找一条手巾呢或者找一块纸铺在这个地方，要隔一块纸或者隔一条手巾仔薄薄地的呢，这样来把脉的。那你说那些礼教啊这么严，再加上女子啊，以三步不出闺门，先至系为一个好女子。所谓三从四德啊，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呢种咁嘅环境之下，咁啊，如果观音菩萨啊想个度众生，如果以呢个大丈夫相啊。咁啊，点样可以化度嗰啲女子咧？嗱，女子嘅业障咧，唔系我讲啊，系佛经讲啊。咁啊，就特别咧系业障重，比男子嘅业障重。咁所以观音菩萨大慈大悲，佢就示现啊一个女子身。嗱，咁啊，既然大家都系女子啦，咁啊，你既然三步不出闺门。咁啊，观音菩萨就可以啊入到你个闺房，可以穿房入舍啊，嚟到化度你哋嗰啲女子，使到嗰啲女子咧有姻缘闻佛法。因为古时嘅女子咧，绝对唔系同今日啲女子咧咁自由，去到三更半夜又冇人理，你去边度咧绝对有自由。如果话你两句啊，你都唔翻去添啦。旧时冇呢啲歌仔唱噶，女子系绝对都冇自由噶，绝对咧所谓在家系从父母啊，出嫁系从丈夫，老来咧系靠子女噶，唔系同今日女性咁自由，赚到大把钱，结唔结婚又冇问题。有没有儿女也都无所谓啊，他自己有独立，因为这个时代不同，所以现在即使夜晚讲经啊，那么你们都有机会呢可以自自由由地揸架私家车啊，那么来听经，那么多舒服呢，多自由呢， 旧时呢唔系呢种环境，咁啊所以呢观音菩萨啊为像呢度呢个女子，所以呢就示现啦呢个女子身，大家都系女人啦，咁就可以呢穿房入舍，可以呢化度佢哋。所以观音菩萨与我哋呢个娑婆世界嘅众生呢系特别有缘，所以我哋娑婆世界嘅众生啊，对于观音菩萨呢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可以讲呢系无人不知，系无人不晓啊！冇一个人呢唔对观音菩萨呢生起呢个恭敬，亦都呢人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嘅圣号，或者持大悲咒，或者诵普门品。咁以此理由呢，所以呢一部普门品呢就有呢个单行本呢係流通于呢个世间啦，使到我哋呢个末世嘅众生呢得以受持。只要你至诚恳切，所谓心无杂念啊，咁啊观音菩萨呢一定係沉声救苦，是遇难都成祥。那观世音菩萨既然以大慈悲立名，那菩萨这个悲缘呢不单是要救度我们这个人类世界一切众生，还要进一步要救度非人类一切的动物，乃至到细小到好似昆虫蚂蚁咁细小呢，都系观音菩萨嘅慈悲呢之所加倍，之所附荫。所以佛教呢主张要戒杀放生，主张人家地呢唔好食肉，要食素，就系咁嘅理由。因为我哋如果念观音菩萨念普门品啦，咁啊观音菩萨既然以大慈悲出名，咁啊而我哋杀生害命啊，咁啊岂不是与呢个大慈悲相违背？咁啊观音菩萨又点样加俾你呢？你都与我呢个宗旨都违背啊！嗱，咁啊所以我哋呢，如果真心信仰观音菩萨呢，我哋亦都呢了解到观音菩萨以大慈大悲呢係闻于时，咁我哋就应该呢要学观音菩萨呢种嘅大慈悲。咁所以我哋拜佛嘅时候呢，或者拜观音菩萨嘅时候呢，唔好好似中米咁啊，咁个头都未曾落去啫，都马上趌起身啦，咁似乎呢唔礼貌啊，简直就唔恭敬。咁所以我哋拜佛又好，拜观音菩萨又好呢，我哋拜落去要停一停，做乜事呢？我哋睇下观音菩萨或者佛像啊嗰种嘅慈容，我哋就要观想佢嘅慈容，我哋要发愿呢学佛菩萨嗰种嘅慈悲嘅心愿。嗱，咁如是拜佛呢就名为叫做真正的拜佛，是真佛子。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呢我也都希望啊注意一下，以后拜佛呢企得四四正正，好好地呢咁啊拜落去，拜落去之后呢停一停，然后先至起身。咁啊最少都要拜三拜啊，千祈唔好偷工减料啊。咁啊当然最拜得多咁啊越好啦，拜佛呢可以增智慧，所谓念佛一声係福增无量啊，礼灭佛一拜就係罪灭河沙，礼佛如此，礼菩萨亦係一样啊。因为好多大菩萨都係古佛再来助佛转化轮而示现呢呢个菩萨身而已。咁有关观音菩萨嘅好处呢仲有好多好多， 以后亦都有关啦，观音菩萨嗰啲因缘故事啊，亦都好多好多。咁我在呢十五日之内咧，就会咧按住佢呢个次序，咁啊同大家咧系解释。嗱，咁啊今晚时间咧已经系到啦，咁啊明晚咧系再见。嗱，咁我有一件事同大家宣布嘅，就因为听日已经礼拜一啦，咁啊大家都要工作，呢个就肯定嘅。咁啊，所以我哋将呢个时间咧系改一改，就下大家由呢个七点半咧就改为咧系八点钟开始，咁啊俾多半个钟头大家咧，有时或者塞车啊、放工啊，或者要翻去咧要冲个凉啊，因为天气热，咁啊俾多啲时间大家咧翻屋企咧作一个准备，咁啊然后先至嚟听经。所以从听晚开始一直到二号讲完为止啊，咁啊仲有十三晚，以后呢十三晚呢全部改为是晚上八点钟开始讲到九点半呢是圆满。咁啊虽然大家听得好清楚啦，咁啊现在呢我哋就发愿，请大家呢起立啊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增明了，普愿罪障尽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咁啊，呢四句话咧，希望咧大家你同我都是一样咁啊，达到咧呢个目的啊，明晚再见。